这是 CBD 中的大都会，帝都风范，原汁原味。 觉得温暖了天下的路，才想起了回家的门，追上了漂泊的人，却赶不上漂泊的火往仍有可以想做的梦，仍有颗思乡的心。 听个哈姆雷特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，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。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，我们想把最多咨询电话010-8285-0103-0708，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，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，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，这里是属于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。 是否要只是因为你是女人，若爱的深会不能平衡，困摸着了灵魂，该爱就爱，该恨的就恨，要为自己保留几分。女人独有的天真， 再多勇气也没有用，对你在乎 能住这么重，爱那么痛，给我再多承诺也只是空。如果太苦把我忘掉，一颗心只求你真正的明了。结束，这五次分聚还没到尽头，会不会难以割舍？我们已坚持太久，是否你没有把握和有所保留？我却为你放弃了自我，是否我给你太快，给你太多犯下的错？爱那么重，爱那么痛，放弃也没有用。对你再好，这一切再也不能阻止你逃。爱那么重，给我再多承诺也如果太苦把我忘掉，你真正的明了。再深也不能改变些什么，情再浓也不能能阻止你逃。爱那么重，爱那么痛，给我再多承诺如果要，一颗心只求你真正的明了。爱那么痛，给我再多勇气也没有用，对你再好只与你逃。爱那么重，爱那么痛，给我再真正过太苦，一颗心只求你真正的明了。 是你心中灯塔的手，迷雾中让你看 不问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，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，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。FM 九九九，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。 繁华中，我是仙。 娶了前旁的女人，自由的想要飞。我如此美丽，并不需要人打搅我的今夜的寂寞，让我如此美，不需要人看到我的委屈。今夜的寂寞让我如此美丽，并不需要人打搅我的悲喜。 叫你的悲喜，今夜的寂寞让你如此美丽，并不委屈。Oh yeah。 世界多么